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中国人好像很喜欢山，若有山有水，那风景就很好，对不对？我在网络上做个搜寻，找成语有山在里面，我就找到了差不多200个成语有山在里面。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些例子，看你们知道多少这些有山的成语。安如泰山，哦，很好。排山倒海，哦，很好。寿比南山，开门 见山，太好了。 山高水长，水长，山高水长。高山仰止，有没有听过高山仰止？啊，这个没有哈。高山流水，山盟海誓，那不错，大部分都有哈。中国人好像就是蛮喜欢山，那上帝也是很喜欢山。你如果在圣经里面做个搜寻的话，你会发现有800多个经文有山在里面。圣经第一次提到一个重要的山，就是在出埃及记，先是摩西，然后摩西就带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就到了西乃山。对，西乃山，这西乃山被叫做耶和华的山。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向他的子民会面，跟他们说话。他在那里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们今天早上就业的经文，出埃及记24章8到18节，就是发生在这西乃山上。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，上帝的确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。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那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，这是因为耶和华是完全圣洁的上帝。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的经文说，摩西和70多个其他的人都登了这上帝的山，并看见以色列的上帝，上帝的手不加害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观看上帝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这是一件非常独特在山上与上帝会面的经验。之后就也提到另外一座山，也被称为耶和华的山，就是锡安山。所罗门王把耶和华的圣殿盖在这耶路撒冷里面的山上。虽然上帝当然是充满天地，而不是被限制在一个建筑里面，但是他应许他的子民，他会特别居住在这锡安山上的圣殿里面，他在那里会特别听他子民的祷告，并在他的怜悯和恩典里，他会在那里赎他们的罪。以色列人每年都习惯来到耶路撒冷过了节，为了过节。当他们从外地登这座锡安山的时候，他们习惯唱诗篇，包括诗篇第121篇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下一座山呢，我们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马太福音17章1到9节。那段经文提到耶稣如何带着3个门徒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登了一座高山。耶稣在那里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，就是我们刚刚谈的摩西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， 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不要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门徒在这座高山上很害怕，因为他们看到上帝圣洁的荣耀，但是耶稣怜悯他们，摸他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那么接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山，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那座小山哥哥他。耶稣是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为了救赎我们罪人。我们在那座山上很清楚地，最清楚地，最完整地看到上帝的确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。虽然当时的光景看起来连一点都不像别的山，好像没有荣耀的上帝在那里，好像只有一个很可怜的人很痛苦地被挂在那里，但是那里的确有上帝，他也的确在那里救赎你，感谢主。好，还有最后一座山，特别是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一座山，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那么这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堂的情况。圣经另外把天堂被叫做新的在锡安上的耶路撒冷，或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这天堂的山当然是上帝的山，这是因为上帝在那边居住。我们将来因着耶稣基督的在哥哥他山上救赎我们，因为这样子我们一定会登这座天堂的山，永远与上帝同在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总览了圣经里面主要的山。上帝真的喜欢山，对不对？他主要也喜欢在山上与他的子民会面，常常那样的会面是一点可怕的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并且我们是罪人。但是在每一次那些山上的会面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上帝主要是充满怜悯和恩典，特别在哥哥他山上，他在那里就完全赦免了我们罪人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在山上与他同在。好，这是圣经所讲的关于山一个总览。那么一座高山的相反是什么呢？就是低谷，对不对？关于山谷或者低谷，圣经讲的根本没有山那么多，上帝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低谷哈。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有800多个有山的经文，但是有谷的不到200个。那么基督徒可能最熟悉关于山谷的经文，应该是在诗篇第23篇里面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耶和华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对，这诗篇把死亡比喻像 一个很深的山谷，这个幽谷。但是虽然我面对死亡，我不害怕，因为我的牧人耶和华上帝与我同在。那么除了这段经文之外，你或许想不到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个特别的山谷，但是还是有一个常常被提到的，特别在旧约里面，那就是新嫩谷，或也被叫做新嫩子谷，有没有听过新嫩谷哈？那这山谷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，离锡安山和圣殿非常近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。比如说一些拒绝耶和华犹大国的君王，他们在那里拜偶像，他们也甚至根据他们周围民族败坏的习惯，他们在那里把他们自己的婴孩杀了，献给假神，蛮可怕。之后这地方就变成耶路撒冷的垃圾场或者垃圾场，如果是台湾来的垃圾场，那边一直有火在烧那些垃圾。因此之后这新嫩谷成为一个形容地狱的象征。在新约圣经里，很多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地狱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个新嫩谷希腊文的字，因为我们说 Gehenna。 圣经形容地狱的时候，也就是常常说它是一个永不灭的火的地方。那么这把地狱象征一个可怕的低谷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，甚至是天堂，也是他跟人会面的地方，当然这低谷就是地狱，离上帝最远的地方，就是没有他存在的地方，好可怕。那么我现在要提到特别提到圣经其中一个地方，提到这个那新嫩谷的字，就是新约我们常常就是说地狱，就是在雅各书第三章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长舵的意思而转动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，这个 Gehenna 这个新嫩谷就在这边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里说我们的舌头就是火，会污秽我们全身。之后雅各继续说，我们的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那么这舌头的火是从哪里被点着的呢？雅各说就是从新嫩谷，就是从地狱离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现在就开门见山，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个邪恶舌头，这地狱的火所点着舌头的问题。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，无论我是在澳门、在台湾，或现在在 Evansville， 我们这个教会一直也是。我以前提过这个问题，我今天提，我想之后我大概还会提。关于这舌头，雅各继续说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是的， 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用我们的舌头赞美主，但离开这里之后，我们就去用同样的舌头讲别人的坏话，讲闲话、八卦。第一，这本来就是不对，是邪恶的。第二，这也非常影响教会传福音的工作，特别在北美，像 Evansville 这样的城市，中国人不多的地方，很多这样城市的中国人不喜欢常常跟其他华人在一起，就是因为这八卦的问题。但是他们或许会保持一点希望，教会反而没有这样，他们或许也愿意来试着认识一下我们的上帝，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也是那样八卦，讲别人坏话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失望，也绝对不会再来教会。为什么要？我们就是不要做。当我们快要讲那种话的时候，一定要紧紧地闭上我们的嘴。上个礼拜耶稣也就说，甚至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要爱他们。他说，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我们不要效法外面的世界，只讲我们朋友的好话，而关于其他的人我们就八卦起来。雅各另外说，淫乱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与世界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？所以谁想和世界做朋友，就是成为上帝的敌人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不要跟外面的黑暗一样，我们不要在低谷行邪恶，包括那些八卦。上帝已经把我们升到山上，圣经甚至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上帝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天父上帝已经把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在他天上的山上。我们干嘛还故意在那低谷里面行邪恶呢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每天就是一个挣扎。我们一方面是已经与上帝在他圣洁的高山上同在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每天还是活在低谷里面，我们自己也还是彻底的罪人，也是会八卦的罪人。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到这里，我们再一次地来，为了求主怜悯我们这些罪人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就是上帝的山。我们今天早上也登了这座山，为了与上帝会面。上帝真的在这里，他的话在这里，他的身体宝血等一下也就在这里。其实彼得在我们今天的书信里面说，我们来到这里，这座上帝的山上，比去耶稣变相的那座山更好。彼得先形容他那时候与耶稣在高山上情况如何，然后他接下说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彼得说，先知的预言，上帝的道，现在就是我们的圣经，这比那高山上的经验更确定的。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一座更高的山。那么像当时在西乃山和耶稣变相那座山上一样，你每次上到这座上帝的山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有一点可怕。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是罪人。我们刚才也听了他严肃的、严厉的律法来定我们每一个人 的罪，但是上帝还是充满恩典和怜悯。今天早上他不仅定我们的罪，他更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给你他自己在圣餐里面。我们常常活在低谷里面，也行低谷行恶的事，包括讲别人的坏话。我们甚至深陷，就是好像深陷在那低谷里面，根本上不来。但是今天早上，上帝自己就降到你那里去，伸出他的手给你拉上来。上帝的儿子本来就是那样做，他从他最高的山降到我们这世界，一直降到十字架上。他甚至到了那死荫的幽谷，并且当时他的父上帝没有与他同在，他的父反而留他好孤独地在那儿，让他痛苦地死，也就是为你死，因着你八卦的罪而死。现在这样，你的罪已经除掉了，上帝今天早上也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。你会说别人的坏话，但是父上帝没有那样对待你，他反而对你说，跟他对那在高山上的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你受洗的时候，他就是对你说这句话，他今天也再一次对你说这句。今天你的好牧人耶稣也对你说，你是我的羊，你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你，你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你永生，你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夺去。马太是那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最常提到山的。上个礼拜耶稣在山上讲他的登山宝训，下礼拜撒旦会把耶稣带到山上为了试探他，今天耶稣在高山上变了他的形象，彰显了他神性的荣耀。很适合马太福音也是在山上结束的。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，耶稣是已经复活了，也快要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，他这时候就选择在山上与他的门徒会面。他也告诉他们，也告诉我们今天他的门徒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等一下离开这里，从这座山，上帝的山上下到你每天生活的时候，你可以确定知道耶稣是跟你一起走的，他一定是与你同在的，这是他可靠的应许。他也会帮助你面对那些讲八卦的试探，还有其他的试探。无论你走到哪里去，他不会离开你，一直等到将来那天，你最后登了那最高的上帝的山，就是在天堂里面。到了那时候，你也就不再经过任何的幽谷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一人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